着心事的一张表情， 惊奇体会和感受。那这次呢，从专辑里取自于周杰伦的口头禅，哎呦不错哦，我们就能够领略到他的幽默创意呢是此次的主轴。卓别林用喜剧电影幽默生命的悲欢，那周杰伦呢用他的音乐将世界诙谐成喜剧。世界再闷，生活再无聊，幸好我们还有周杰伦。音乐不断，我们来听薛明媛、朱赫《飞球》。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谁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要怎么走，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要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走，为什么要想那么多，何必做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痛痛爱下去了，因为我不会别走，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天会幸福到想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球。 呀，我从来都没有这种嗜好，只是照顾那个梦想一直慢慢变老，自从你走我就走，生活是你的依靠，我的心情就开始慢慢变好，你说你是街角盛开的野蔷薇，而我傻傻知道你是朵玫瑰，就算你的全世界都快要到位，可我发现潮水已把他们击坠。呀， 感觉到好炙热，刚好是你经过，眼神表现洒脱，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一下子全忘了，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接下来该怎么做，是言语还是慢动作，好像都不太好说，尴尬症该怎么破，还不如就直接走，为什么要想那么多，多制造一点巧合，不算最坏的结果。如果痛痛爱下去了，我不会低头，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会守护着我，就算有一个会幸福到想了地球，没关系，只要有你我的飞球。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you are the best of special. One for me.

的就是你对我的细腻，发出泪的气息。哦哦哦哦哦 就是没有你，感觉打错完鼻子就留下爱在等你，那么又不快我念不出去，你寂寞我陪你担心，要是念的停不了我生命，不知不觉中我爱着你，我心会变得不由自己，纵然我绝对不背叛你。 接下来的这部电影呢，是由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迪士尼影业出品的《赛车总动员3：极速挑战》近日正式的登陆全国院线。作为经典动画《赛车总动员》系列的回归之作，此次《赛车总动员3：极速挑战》在万众期待当中驶入了全国影院，引发了影迷的热烈关注，必将会再次的掀起赛车风暴，书写狂飙传奇。好，音乐继续，有请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看黑夜天空，想起你的手，去过的那个星球，泪已不长流，因为一接受分开了，你是快乐的，不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退出后，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 爱的途中，我爱你吗？

今天永远，我们用爱紧紧守护。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最远的长颈 Lemon。 在使徒行者播出3周年之际，由企鹅影视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 TVB 联合出品，苗侨伟、陈豪、轩轩、袁伟豪、周柏豪、黄翠如、许绍雄、麦明诗等主演的悬疑警匪剧《使徒行者2》正式的定档9月18号，并一同公布了灰色边缘版的片花和海报，正邪较量、情欲交战的元素交织呈现，展现出了行走在灰色边界线上卧底们工作之危险，也让《使徒行者2》呈现出了纯正的港式味道。好，音乐继续，有请谢霆锋，《因为爱所以爱》。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不是为了什么明天所以期待，因为我是一个人，只能够对感觉坦白。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全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别管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在。只是为了你一句话，我转身摇摆。只是为了你的笑容，爱就存在。那些想太多的人，有生之年都不会明白。因为爱所以爱，温柔经不起安排。如果那么快，不要等到互相伤害。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谁也不用给我一个美好时代，我要你现 现在是15:46。

普染七夕情人节之情歌七夕活动，由三河市总工会倡议，三河市总工会、共青团三河市委、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刘红获得了由三河市普染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请这位听众于9月10号之前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您的七夕大礼包。电话71556305 71556305，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家乡的力量激励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为生活盲目的抱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变复杂变难，等变苦涩，你流的泪水是不是真的？能不能回到最初最自然最灿烂的笑容里，有钻石的爱情，我也会微不漂亮的脸孔，你吻我一下脸就红，就回到最初最晴朗最开阔的天空，看走梦天都变得红出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今夜的美梦。手中的笑容，钻石换不了爱情的心动，让自己放轻松，什么都能想通，说爱你爱我脸就红，回到最初最清亮最开阔的天空，怎么天都别挡住彩虹，我崇拜的英雄和最爱的卡通，全都出现在我今再也梦不到的梦。 做事情总是要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够由量变达到质变。磨刀不误砍柴工，日出在黑夜和寒风之后，美食呢是在火候和功夫之后。好的东西永远急不得，明确自己的爱好，找准自己的优势，然后踏实耐心地走好脚下的每一步，你想要的一切终将是水到渠成。这里是远眺音乐时间，我是看得见的长颈 Lemon， 再次感谢收听，我们在明天下午的1点见了，拜拜。 滂沱 习惯有你在，你的电话号码总会时时打来，我的心上了出来，有一丝丝期待你会为我找过 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这里是三和电台品味一零三三。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行宫东大街街道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各项工作部署，重点推进反烧煤治理，有效地改善辖区空气质量，促进清洁能源利用。日前，行宫东大街街道联合燕郊高新区大气办、综合执法局开展燃煤炉具集中整治行动，对辖区内商户门店等在使用的小型燃煤炉具进行统一清理取缔，成效显著。为巩固大气污染防治成果，防止死灰复燃，行宫街道将顺势而行，继续在辖区内开展反烧煤治理行动，力争将辖区内商户门店的小型燃煤炉具清理取缔完毕，彻底解决好辖区燃煤污染问题。全省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日前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孟建正、副主任李振江、李德奎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会议。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基层国家全力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盒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好消息，好消息！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感受一风，亲近大海，品尝海南特色美食，三天两夜往返双飞，购房报销机票费用。咨询电话：7155630-139-3048-9961。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我想海边有个家。 向远方，爱生活，身上的力量给予你我。 请为1033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 Hello， 各位好，我们又相会在电波当中了。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用好音乐给你带来快乐。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一起来听歌，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孙燕姿，叫做 Radio。 Radio 整首作品流畅而不失节奏感，歌曲当中融入的电子元素让整首歌显得轻盈，加入的鼓点带出了鲜明的节奏感，歌曲开头轻快的钢琴前奏不仅旋律抓耳，而且干脆利落，令听众感受到一种轻快洒脱的释放。孙燕姿的唱腔自如而松弛，对歌曲有着恰到好处的拿捏，散漫的声音传递出一种漫无目的的搜寻感，牵动着所有听众的心。一起来听到 Radio， 来自孙燕姿。 经过一场毒气幻灭，沉迷波折的离别，沿着记忆又走一遍，忘却思念的黑，天亮之前别来安慰，我和自己有明月，恰似春月彼此身边，回忆停在终点，那些快乐的 Yeah. 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有可能只是因为天气差。有一种感情情绪失调呢，叫做季节性的情绪失调，也叫做冬季抑郁症 SED。那大多数的 SED 患者呢，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有良好的健康状态，但是冬季或者夏季会感到忧郁的症状。在热带啊， SED 即便存在也很少见，但是在北纬30度以北或者南纬30度以南， SED 显著存在哦。 继续在

在你的心里，可有我心里？爱是我唯一的秘密，让人心碎却又着迷。无论是用什么言语，只会思念你。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会不经意就叹息？有种不完整的心情爱你，爱丢你。 2000年至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做了3次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呢，虽然丈夫的婚外性一直远多于妻子，但两者在短短10年之内都翻了一番。10年间，婚外性的发生率，男性呢从13.2%增长到了28.9%，女性呢则从4.5%增加到了9.7%，好怕怕呀。 何苦让自己越陷越深？别傻的用你的天真去碰触不安的灵魂，每一天只能痴痴的等。

接受你焦急的等待，也困着想忍受生存在橱窗里的模特。除了灯以外我还能看见什么？除了光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这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半年以后将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刻？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像单纯的蝴蝶为玫瑰的甜美而飞着，像顽皮的小猫为明天的好奇而睡着。是纷乱的时代，是透明的监狱，也觉得却不能继续在橱窗里做模特。除了风以外我还能听了什么？除了钱以外我还能拒绝什么？除了你以外还能依赖哪一个？在千里以外在呼喊的是什么？在百年以后想回忆的是什么？在离开以前能否再见那一个？记得你的眼睛将会亮着，我的手臂将会挥着，谁说世界早已没有选择？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早已没有选择，我撑着我会喜怒你会爱的，唱几分钟情歌没什么，至少证明我们还活着。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最爱思考的长颈鹿夏天，这里是动听加速时间。下一首歌呢，来自玄子和潘玮柏的合作，叫做《不得不爱》。这首歌音乐动人，配上林夕情境贴切的填词，是一首很精致动听的对唱情歌。拉丁风情的前奏带出高昂飘劲的女声，和潘玮柏深情互动，两个年轻的声音擦出闪亮的火花，营造出一种浪漫性感的氛围。潘玮柏和玄子两个人展现出了绝佳的默契，就好像用声音谈了一场美妙的恋爱。一起来听《不得不爱》。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放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谁说的你像山羊狂， 是我们感情丰富才看到，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派，还是舍不得才怪，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来，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着这里的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否则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不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把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很久的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被我上天的安排了办法，听了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我真心为你痴迷，和周围各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再找你，只有想念我精彩你发呆，让我心里暗夜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my girl my girl my love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看着你哀愁要我如何将我承受面对， 只可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把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有一点无奈， 会有一点害怕， 可是你给我的爱让我成了依赖，心中充满爱的节奏， 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需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把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有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有我陪你疯平凡。